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有声书场。醒目有声书场，有声书场。 满台风云变幻，生旦净末，尽在一株一笔一折扇，几番家国兴衰，人情世故，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。看得见的评书世界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。 欢迎收听醒目有声书场， 开始了。 醒目一响，照亮登场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，这里是醒目有声书场，我是赵亮。这期节目咱们继续说书啊，来说这部二月河先生的历史小说改编的评书《康熙大帝之多功出政》。上一回啊，咱们说到这个顺治帝是无心朝政，一心思念死去的董鄂妃。在这儿呢，咱们稍微交代一下啊，其实顺治到底是英年早逝，还是真的出家了啊？这个在历史上颇有争论，也是民间热议的话题。那么现在来看呢，根据史料和历史学家的研究，应该是顺治英年早逝啊，这是一个正解。不过呀，民间都非常喜欢啊顺治作为一个多情皇帝这么一个形象，那这部多功出政也采用的是这种说法。不过我们话又说回来了，其实呢，不管顺治是年纪轻轻就亡故了，还是说他无心朝政真的出家了，对于大清帝国来说结果都是一样的，国家初定，百废待兴，有诸多的国家问题、社会问题都需要少年即位的康熙去面对去解决呀。好，那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，咱们接着来说多功出政第三回。 他被称千古一帝，七灾八难，回肠九曲，斗权奸，收失地，堪称非凡英武雄主。他又是性情中人，宽裕仁慈，温良恭敬，重诗书，通音律，实乃开创守成之君。他就是最有故事的皇帝康熙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醒目有声书场为您推出二月河三部曲评书版《康熙大帝》第一部《夺功出政》，由赵亮改编播讲。 书接上回，康亲王杰舒还有索尼、鄂必龙、苏克萨哈、鳌拜几位重臣在朝房当中议论天下的局势。这鄂必龙啊就提出来了，各位咱们说说吧，如今皇上这一去啊，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四子到底定的是谁。以我来看，四子是三阿哥无疑呀。苏克萨哈呀，把身子向前一倾，何以见得呢？嘿嘿，这您说这是汤若望的话，三阿哥出过天花， 可保终生无虞呀。哎，那个时候人们就知道，这天花出过了就不会再出了，这样呢就不会再有后顾之忧。一说是汤若望，大伙儿都不吱声了。这汤若望您知道吗？他是个日耳曼人，来中国传教已经40余载啊。前明徐光启推荐他入翰林院供职。这汤若望很厉害，精于犀利，推算日食月食是特别准确，所以呢入清以来专门掌管天文历法，做的官叫钦天监正。顺治啊简直拿他当神仙呢，就连皇后居然弃了佛教皈依天主教。所以说呀，汤若望说了这个话，那肯定四子必是三阿哥玄烨无疑了。康亲王沉默了一会儿，行啊，我看呢，咱还不如直接问呢，在地牌子求见皇上，怎么样？反正咱们也来了。鳌拜一句话给顶回来了，见皇上啊，你瞧瞧那四个铁门栓，你能进得去？鳌拜说的四个铁门栓呢，指的是窝贺为首的四个侍卫。这四个人呢，除了顺治，谁的面子都不买。是啊，鳌拜这一说，大伙儿又无话可答了，就继续在这等着吧。鳌拜呀，这鼻子里又哼了一声，哼，这回倒好了，谁当皇上，由这一人说了算啊，这叫什么事啊？苏克萨哈呀，跟这鳌拜向来就不对付。苏克萨哈一听这话，把眼睛一歪歪，哎，我说鳌拜大人，你这话说的可太偏了啊！疑人不疑人的，只要人家说的对，那也是无奈呀。哼，你这叫不经之谈。索尼一看这二位又要抬杠，赶紧制止，哎，不要这样，都是国家重臣，也要承些体统嘛。俩人哼了一声，谁也不说话了。这屋子里啊，就剩咕嘟咕嘟抽烟的声音了，这空气显得是压抑沉闷。洪承畴活动了一下身子，哎呀，既然胜意难为，咱们就再等着吧，我料圣上一定会有安排的。那此时圣上干嘛呢？顺治啊，在西暖阁看着董鄂妃的那个画像玩味良久，此时又走出院外。细碎的雪花已经落了一寸多厚了，走在雪上咯吱咯吱发出了声音，四周静悄悄的，因此踩在雪上的声音就更加突出了。顺治觉着这心情平静了许多，正像洪承畴猜想的，还有许多的事情必须得在他出走之前做好安排。这个时候侍卫窝贺来报，启禀万岁，范成魔奉旨见驾。顺治点了点头，回到殿中一看呢，范成魔早在那儿跪着了。顺治在靠近炕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，此时这屋子里啊暖烘烘的，一会儿啊就觉着浑身燥热，把皮球摘了，打量了一眼范成魔。其实范成魔呀才不过40来岁，却已经是白发苍苍了，花白的辫子从双眼花翎下直拖到地上，这头伏的呀几乎要碰到地面了。顺治轻轻咳嗽一声，范成魔这才知道圣驾已到，赶紧在方砖上磕了三下头，奴才范成魔恭请圣安。行了，起来吧，坐在那边的墩上。 谢座。 范成魔慢慢跪起左腿，右手还打了个签儿，躬身退到旁边的一条矮基案的旁边，欠着屁股半坐在青瓷雕花的古墩上。 皇上银夜召臣，不知有何圣谕啊？ 今日召你来啊，是让你代朕草诏。 哦，范成魔呀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皇上要下诏书啊，为什么要在夜里宣诏？难道东南军情有变？此时侍女捧来一方端砚，魔就一池现成的墨汁。范成魔运了运气，如墨提笔在手，等着顺治开口。顺治端起茶杯来，喝了这么一口。啊，写，朕以德薄能贤之身入继大统，至今18年了。自亲政以来，无论用人行政、纲纪法度，比起太祖太宗都差得远呐。一统天下之后，天天被汉人牵着鼻子走，以致国运不振，民生多艰，这是朕的第一罪。 哎呦， 范成魔惶恐的就站起来了，他万万没想到皇上在下罪己诏啊。可是站起来又觉着失礼，赶紧又跪下来。 皇上冲灵见坐，外袭狼烟，内境兼权，入关定鼎，言有华夏，见万世之基业，偶有不至，皆因海内初定，不及休养生息。圣上此言，臣不敢书。 啊，起来吧，你写。顺治非常淡定，范成魔呀，感觉到一阵恐惧，不知道顺治究竟这个用意是什么。但是顺治让他写，他得写呀。起身归座，定了定神，接着写：朕自亲政以来，纲纪法度，用人行政，不能仰法太祖太宗之列，因循疏忽，苟且目前，且见习汉俗，与淳朴旧制日有更障，以致国志未臻，民生未遂。先帝大行之时，朕不过六龄孩童，没有为他老人家尽过一天孝道。朕原想好好的侍奉太后，补一补这点遗憾。唉，可是现在朕要长为膝下，凡是皇太后为朕悲伤，此朕罪之一也。范成魔呀，又不敢写了，扑通一下子又跪下了。 皇上，皇上，您春秋鼎盛，何出此言呢？您若不宣明缘由，臣宁死不敢奉诏。您别老责怪自个儿啊。 哼，顺治一看又是老一套，心里烦躁，而不必多言，往下写。 哎，是遵旨。 接下来啊，就比较顺利了。顺治皇帝是侃侃而谈，谈到自己对满族亲贵不能重加信任，对一些汉官动辄就恩赏，当然这也是无奈之举啊。哎，这得亲近汉臣才能够维持统治嘛。又谈到自己啊，好高骛远，不能虚己纳谏，对贤臣知其善又不能亲近，对小人明其非而没有加以贬黜。又谈到设立13衙门，委任宦官，说这种行为啊，简直跟晚明皇帝的昏庸不相上下。又具体的谈到自己亲政以来犯了13条错误，谈的是非常平静的，这是很难得的呀。那皇上还能有错啊？那皇上不对也是对，对了那就更对。真正能反思自己错误的那少之又少啊。说到这儿，顺治如释重负，长叹一声：朕知道朕的过错是很多的，办完之后也常常觉得后悔，但是从内心来说只是因循懒惰，过后又不能很好的改正，以至于过错越积越多，这算朕的第14罪吧。范成魔知道顺治皇帝最重要的决定 马上就要下达了。于是啊，他凝神屏息，秉笔端坐待命。顺治稍稍停了一会儿，喊了一声：“苏马喇嘎。”苏马喇嘎在店门口守着呢，正在侧耳倾听，忽然一听喊他，赶紧躬身应道：“奴才在。”“ 让窝赫他们几个都进来听听吧。”“ 是。” 苏马喇嘎传信儿去了。哎，说到这儿你要问了，这个名儿怎么这么奇怪呀？苏马喇嘎，这是何许人也呀？哎，您呢还真得记住这个名字。本套书中苏马喇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。 少年继位，危机重重，权臣在侧，虎视眈眈。康熙皇帝如何制衡权力，智斗鳌拜？请您继续收听评书《康熙大帝夺宫出政》。 这苏马喇嘎是顺治八年入的宫，他原是正蓝旗左领格楞泰的闺女，六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了，父亲呢要续弦，就求聘于本旗旗主赛洛的侄女。这个旗下的姑娘啊，倒也干脆，自己对媒人说：“你跟那个格楞泰说啊，人倒也罢了，只是他身边啊有着累赘。”姑娘不耐烦做人家后妈，让他趁早打消了妄想。格楞泰啊，心里边很烦躁，但是没办法，这赛洛是他顶头上司。这话一说，他有点犯难了。恰好呢，这一年在旗下遴选秀女儿，父亲就把苏马喇嘎给送进来了。也是巧合，孝庄皇太后啊，这一天偶然到储秀宫，一看院子里边跪了一大片秀女在这待选，她呢溜溜达达的就过来瞧热闹。此时就见苏马喇嘎，哎呦，这小姑娘太可爱了，两只大眼睛忽闪忽闪的，正在看着自己呢。于是皇太后弯下腰来，拉起苏马喇嘎仔细瞧看。这苏马喇嘎呢，自从母亲亡故之后，还没有被人这么怜爱的看过呢。一看眼前这老太太啊，慈眉善目的，张口喊了一声婆婆，嚯，这眼泪哗就夺眶而出了。嘿，我学的可不像啊，人家这是小童音儿啊，叫的太后是浑身发热，俯下身去一把就把苏马喇嘎抱在怀里了。转身跟太监说：“这个孩子我要了，再挑着老成点的秀女来侍候他啊。孩儿啊，婆婆那儿有好多果子呢，跟婆婆来吧。”从此苏马喇嘎就跟着孝庄太后了。哎呦，太后啊，成天没事就逗着苏马喇嘎玩，教他识字读书讲故事，慢慢长大了还给他讲了不少前朝本朝的典章制度。这姑娘啊真聪明，到十岁左右诗词歌赋诸子百家那就读了不少了，到十四岁是满腹的学问。太后当然喜欢呢，就指派她去侍候顺治皇帝。一直到现在，顺治睡觉她就睡觉，哎，顺治起床她就起床。今天晚上顺治就不睡觉，这要公布大事，苏马喇嘎当然也得贴身侍奉。把窝赫几个侍卫都叫进来了，几个人鱼贯而入，依次跪着在这听。苏马喇嘎完成任务要退出去，顺治把他叫住了：“苏马喇嘎，你也在这儿吧，你侍奉太后几年了，朕一向视你如妹妹，听听心中有数也好。”苏马喇嘎磕了个头，一声也不敢言语。顺治啊，轻轻咳嗽一声，一字一顿清晰地宣布了：“新皇帝朕意立三皇子玄烨。”诸皇子年岁相差无几，玄烨虽小却聪颖过人， 且已出过天花。朕也请藏僧额尔德吉喇嘛为其推过诏命，命格也是极贵的。其母同氏人品端庄，敦厚温和，堪为国母。就定下来吧。皇帝年岁小，当然要立几位辅政大臣。以朕看，索尼、苏克萨哈、鄂必龙、鳌拜这四者就好。特命四人为辅臣，一等皆勋旧重臣，朕以复心寄托，左理政务，布告中外，闲时闻之。顺治啊，终于把这最重要的事儿安排完了。他身子骨本来就很弱，今天晚上心情又很激动，口授完这篇诏书，脸是涨得通红啊，伏在榻上一通的咳嗽。苏麻喇嘛赶紧上前端痰盂儿，轻轻捶背。顺治啊，一把抓住窝赫的手，爱卿啊，你跟朕多少年了，皇上小，你要当心些。窝赫当然明白顺治是什么意思。什么意思？这些辅政大臣万一有别的勾勾心呢？他作为顺治的贴身侍卫，眼下就有一个重要的责任，那就是保卫小皇上的安全呢。窝赫跟顺治情深意厚，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，伏地叩头：“奴才敢不以赤诚护卫幼主。”别哭了，范先生啊，这四个人你觉得怎么样啊？你说范成模能说什么呀？皇上都定了，他只得把笔放在笔架上，立起身来躬身答道：“回万岁爷，此四臣都是社稷之臣，万岁爷圣鉴吉明。”行了，后事安排已毕，顺治传旨起药开工，顺治爷出家去了。他走了，躲清静去了，这国家的重担可就要落在玄烨的身上了，少年康熙才要面临严峻的挑战。 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醒目有声书场就告一段落了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醒目相处满堂皆惊，这山摇来有色有声，凭一张口走遍天下，说故事嬉笑怒骂，惩恶扬善全是人。要说那玉伯牙无有知音帅情断，要说那别开天下的好汉同海川，可叹那瓦岗山上一路香飘三镇不如刘关张，手足结义在桃园。要说那精忠报国岳飞谁堪比，唯有那杨家儿郎精忠两郎山。唐三藏九九八十一难真经，仙官云长徒生月下三世忠义无边。醒目相处满堂皆惊，这山摇来有色有声，凭一张口走遍天下，说故事嬉笑怒骂，惩恶扬善全是人。